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瓜牛马路制造所，我是你们第二季的主持人黛西，在我身旁还有一位漂亮的主持人，嗨 ，Hello， 我是张凯熙，然后我是国贸系三年级的，对，那黛西，那你是什么系？你刚刚没有讲到， 我是政治系的，我是政治系的小大一， 小大一 国贸系是在。一校还是二校啊？ 二校啊， 哦，在二校哦。那我们不一样，我在一校。 我们不一样。 哦，随便就可以 Q 歌哎。我们第二系主要是要讲，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们要讲跟情侣之间啊，异性之间的出去 当红最热烧的话题，恋爱关系。哦，我们是要讲这个。好，那我们这一集是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呢？ 是跟经济学有相关啊， 跟钱有关哦！天啊，一上来就这么伤人吗？ 对啊，哦，因为这个很多人不是都会在生活中都会聊到这种事情吗？ 好像大家都是就是提一下，但好像都不会深聊哎。那我们今天可以放开来聊吗？ 可以，当然可以，反正应该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吧？ 哦，没有，我们就是一个不知名的，我们就是无名氏这样。 我们可以大聊特聊，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是 你觉得应该是谁付钱？好，我们来举几个情境题好吗？ 好啊。 好，那你觉得如果是跟朋友出去，怎么样？谁付钱是最舒服的？ 以我自己的。我自己啦，就是我跟朋友出去，基本上我们就是各付各的，就是你吃多少你就付你的钱。然后像服务费这种东西，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会去，就是像有些人不是会点比较贵的餐，那相对他的那个服务费其实会比较贵嘛。 对啊，对啊。 那如果我自己出去，就是不论我点便宜还是我点贵，我都是会按照我自己的那个爬数。假如说我付100块，然后我的餐点100块，然后加10%服务费，我会加10块，而不是平均。对， 所以你比较倾向于自己用了多少，然后就付多少服务费这样。 对，那如果就是朋友他们就说，不然我们就直接除以服务费，除以二，那我也没差。就是对方如果有提的话，就那样子。那如果我自己付的话，我就是付我那样的价格。那黛西你呢？ 我吗？我如果是跟朋友出去，要看呢。如果是跟不太熟的朋友出去的话，我更倾向于各付各的。然后，但如果是跟比较熟的朋友出去的话，我不建议偶尔请一顿。然后，跟我很熟的朋友，通常也不会太介意偶尔请我吃一顿。 对，就是有机会就是请啊。 对啊，就是很久没见了，就你。因为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可能别的县市念书，然后我们难得见面是，谢谢你来找我，然后我就请他们吃饭、 哦，对 对，或者是我上去找他们，就会变成他们请我们吃饭这样。 但就是一个也算是维系好感情， 对啊对啊 方式。 那好，那这是朋友，那追求者呢？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追求者请吃饭这件事，那你可以吗，黛西？可以吗？可是对不起，天哪，我叫到自己了， okay， 我太需要被 Q 了，真的是，你应该多 QQ 我。 好，我等下就 Q 你。 好， 我自己，我跟暧昧者出去，其实我还是倾向各付各的。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目前出去的跟异性出去，他们也没有特别说哦，这一顿一定要我来请，他们没有这样，就是。我就是说，我会主动就是钱给他，然后他们就也直接收了这样子。 也许是因为你平常是女强人形象，大家都觉得你经济独立，你 OK 啦。 我出去，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被男生请过， 真的， 我现在有记忆以来真的没有。我是后来听我朋友说，他们跟男生出去，他们说当然是给男生请啊，然后我才意识到，是哦。 等一下，我们宣导一个观念。没有，当然是男生请哦。等一下，我们性别平权，没有一定是男生请，没有一定是女生请哦。 啊，就是， 可是对啦，有一些女生确实是会觉得说，就是，今天我跟你出去，那可能就是你负责这部分的开销， 就可能因为像有些女生的观念是，你约她出去，然后 那当然是你付钱啊，因为是你约他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女生可能他们，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会有一点点双标欸，因为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的时候，即便是你约他或是他约你，你都会倾向于各付各的。 对， 可是到男生约你的时候就会变成是男生付钱。 到底为什么呢？ 我之前我知道一个朋友是这样子，当然我没有很认同他的观念，或者这是他的方法，就是他觉得我跟男生出去，我身上我涂了这么多名牌的化妆品，我就是跟你出去，我花这么多钱在我身上，给你跟你出去就是给你面子，然后你当然要付这个钱的意思。 好，虽然这句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刺， 有一点争议， 好，有一点点争议啊，我来提一下争议点哦，可能会有一点点刺耳。那我真的不反对大家用大牌的化妆品，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收集美妆什么干嘛的。可是那不是你自愿投资在你自己身上的吗？ 对，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差不多这个想法，我想说你出去你不只给男生看啊，你自己出去也是你漂亮，也是赢在你身上的。 对啊，而且。有一些大部分的美女都是素颜也好看的，不是吗？那如果没有这些大牌的化妆品的话，如果你是素颜跟她出门的话，那就会是你付钱吗？诶、等等， 突破盲点。 对啊，天啊。所以而且男生穿的也不见得便宜啊，男生的鞋子现在也都是好几万在炒欸，他穿了这么帅的鞋出去跟你约会，不也是给你面子吗？ 那换女生付钱， 换女生付钱， 整个反串， 对，大家性别平权，平起来。 欸，那戴欣，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跟异性出去？ 跟异性出去吗？我跟异性出去吗？我觉得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我不太会倾向让别人亲欸。可是这是限制于。如果他对我有好感的异性，因为我不希望他会错意。 对， 就是如果至少我以前的我比较好的男性朋友，他们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他们送了别人一个，送了女生一个礼物，或者是请女生吃饭，然后他接受了这个礼物，他就觉得他们也接受他的心意。然后我觉得送礼虽然好，可是收礼物的那一个人就反倒会有一点点压力，就是我可能没有想要接受你这份心意。对，就是你喜欢我的心意我很喜欢，可是不需要用钱去买，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是要跟你交往的意思。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跟暧昧的情况下可能就要说清楚。可是我觉得跟异性还有分那种跟自己很好的哥们或者是青梅竹马这样，像我跟他们出去可能就比较，因为他们都年纪最小的，所以我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这一顿我请，或是下一顿他们请，然后他们也就是很宠我之类的，所以 好好哦， 没有啦。对啊，跟异性我反而比较没什么经验，我大部分都会跟我的姐妹出去玩。 我刚刚想到，如果今天他送你的礼物，不是你刚刚说的是突然送你一份礼物，就是 不算是送我，可是因为我有时候我的哥们朋友他们会问我说，你觉得这个礼物女生会不会喜欢？哦，他可能就是想要去送他的女生，那去送他的女生可能就是站在男生的角度，我看得出来就是他真的想要赢得他的芳心。可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我也觉得突然之间收一个礼物，然后又不见得便宜，就会收的有一点不舒服。可是你不收感觉又很不给他面子。 那如果今天他是送你生日礼物，还有一个名义去送你，他不是突然哪一天送你， 他有一个名义去送我，我觉得我还是会跟他讲清楚，就是我喜欢你当我的朋友，但是如果要再进一步，如果你送我的礼物除了生日之外还有别的含义的话，我可能要先暂时婉拒。对， 就是也不要让对方会错意。 对啊， 觉得 对， 啊， 我觉得 这个女生是不是收了我的礼物就好像有喜欢我那么一点点，我就有一点点机会了。 我觉得不可以吊着人家。对，我觉得这样浪费他的时间，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没有到太好。 对， 对啊对啊，那你呢？如果有人突然间送你礼物，或者是如果说他送的没有到很便宜，就是也是你喜欢的东西，你会收吗？ 嗯，我目前是没有这个经验。 你想一下嘛，假设 我是有收过男生送我的礼物，就是我觉得他的是心意，然后价格我觉得至少在他不会太贵，但是也不便宜，所以我觉得我会收，就是那也是他的心意，因为那时候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那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我一个点我有一点不太舒服，就是关于就是我其实收到男生的礼物我会很开心，那我也会想着之后我要回送这份礼给他。那就是那时候我们在传讯息，他就跟我说，他就在因为我们传了很多东西，他其中一句就说欸，那就我就说哦，谢谢你的卡片跟礼物，他就说那就看之后你心意如何啊，就意思是说下次他是再来换他生日，我要 回送这样 回送那个。可是 你觉得回送不应该是个被要来的，对不对？ 对，我会有一种你跟我要礼物的感觉，就是 哦，我可以理解这个， 就是我没有说，如果这样子说会有点不好听，就是我没有强求要跟你要礼物，就是你自愿送我的，那我基于礼貌，我如果很有礼貌我一定会回送你，但是因为你讲了这句话会瞬间让我整个 就是那个气氛就不对了。 对， 对，你不应该送人礼物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礼物。 就是 对， 当然不知道他是抱着什么心态来讲这些事，可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小不舒服。 对，我可以理解。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暧昧的人，那如果是情侣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想要送你礼物，然后可能如果价格偏高的话，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要看对方经济条件欸，就是， 所以他要送你礼物，你要去参考他的经济条件吗？ 就 我觉得 就是他要不要，他能不能负担得起，当然而且还要看你跟他在一起多久的，就各种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哦，这么复杂哦。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因为你在一开始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各方面都符合你一个标准好了，那他在送你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不会跟我一开始印象就是理想中他那个他差太远，所以我觉得再送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所以凯西讲了这么多，他的结论就是反正要看对方的经济条件。不要让 送太贵也是会有压力啊，但是 对啊对啊， 我就是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不然你 好，现在公开，现在可以公开真友咯。好，下面请刷刷一波加一，谢谢。好啦，没有啦。 那你讲讲你的经验呗。 我吗？就是跟另一半出门吗？ 对啊。 出门付钱的话，不知道欸，我更倾向于就是跟朋友相处那样，就是你请一顿我请一顿这样。就是可能如果我们一起去吃了午餐又一起去吃了晚餐，那可能午餐是我接，晚餐就会是你接这样。 对，不错。 那如果送礼的话，我不知道欸，在我家我父母是灌输我一个观念，就是不可以去拒绝别人的礼物。因为那 好歹是对方的心意。 对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已经用心为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你还是应该要收下。然后对，我也觉得就是价钱过于高的礼物会让我有一些小小的压力，可是说真的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又便宜又送得出手的，你想得到吗？ 又便宜， 对啊，又便宜又送得出手。对啊，食物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因为你不一定送得到对方想吃的啊， 或者他对方平常就有在用的东西，然后 可是这样不就是生活用品吗？ 就比如说一个，可是唇膏好像也不便宜。就假如说这个女生常常用这个唇膏，然后 这个男生又买给他，然后他就觉得哦，这是就是我平常就用得到的东西，就是至少不是一个不需，就是他平常没在用，然后又很贵的。 你保证他买到的色号你能用吗？我有好多朋友告诉我，他们买到了什么浅紫色、什么浅蓝色，男生喜欢你浅绿色。嗯，绿色是暗示什么吗？天哪，好赞了！就是这种，就是他送的礼物没错，他牌子也买对了，但他颜色买错了，就也很尴尬。对啊，死亡芭比粉众所皆知。 那个 lipstick 就被挂在那里，哎、欸，纪念了我男友生日送我，但是我永远不会用的颜色。 对啊，那放在那岂不占空间？而且之前也有，之前好像很流行送，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可能，一米八高的那种泰迪娃娃， 嗯、 就是有一阵子充斥网络，然后在那过后就没有人关心那个娃娃应该要放哪里，放床上，哦，真的超级占空间。好，我有点另当别论，我自己也有一个，我超喜欢的， 哦、 对啊，我都睡在他上面。对啊，我就很喜欢那种豌豆公主的既视感，就是要超多娃娃陪我睡觉。 哦，我只有一只娃娃陪在我旁边， 真的、 哦。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一张白色的床，然后一个东西，就是不要太失焦， 整洁这样吗？ 对。 哦，我不行耶，我的满满都是失焦感，一聚焦我就睡不着了。 好啦，我们回到，我觉得我们好像跑太远。 对，我等等等等，回来回 来 回来， 目前的话题。 那问一下哦，凯西，你爸妈出门的时候啊，他们是谁付钱？有一个特定的规律吗？还是没有研究到？还是当下谁有钱就谁付？ 嗯，主要都是我爸爸付钱，出去餐厅吃饭。然后如果就是吃小吃，就其实小钱就是看谁要付。我们有时候小孩也会付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家自己是就爸爸赚钱，我妈妈是叫家庭主妇，那我爸爸都会汇钱给我妈妈，那他就是给我们一些生活费，所以那个开销就是大家一起的，就是也不算有在分哦谁的钱谁的钱，就是大家就是爸爸妈妈的钱感觉就是一体的，一起养育我们小孩这样子。 真的哦， 对， 我家是反而比较偏向于这是妈妈的钱，这是爸爸的钱，然后这是我的钱。 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就像 可以啊。 哎，你是独生女吗？ 我不是，我还有一个妹妹。 那就是假如说你们有这样分啊，就是你的学费是爸爸缴还是？ 有啊有啊，我的生活费是爸爸给，就是每个月给，然后我的学费是我妈缴。 哦， 对，然后在家也是这样，就是可能房租、水电、瓦斯是好像是我母亲吧，然后可能买食物的伙食费，然后或者是其他，就是知道家里运行就会有一些零零总总的小费用，就会是我爸付，这样就是一人负责一个、一个项目这样。 你们是爸爸妈妈一人负责一个项目，不是负责一个小孩？ 哦，我爸妈也会这样，可是就像学费就是都是我妈付，然后生活费就都是我爸在给。 可是这样子其实也算蛮公平的，就是你们就是爸爸妈妈都有在赚钱，就是各付一个项目这样。 对啊，对，对，我们是 double income 家庭，然后就会变成这样。可是对于我个人的理想来说，我希望我跟我的另一半是就是我不知道，我属于浪漫派，就是我希望就是我的 我一起去负担， 对，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或者是我的你都可以用，你的我也都可以用，这样。 对，这样子比较 sweet。 对， 就没有在分你的我的东西。 对，我就是你知道童话里面那种王子与公主那种 happily ever after， 就是感觉就是他们未来就是一切东西都会一起共用。 嗯、 对，我就是希望这种感觉。 对， 就不要离开迪士尼的长大。 因为像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有一个亲戚也是像你这样子，就是可是他们是爸爸负责一个小爸爸负责大女儿，妈妈负责小女儿的所有开销，所以他们从小那个生活费就是完全分开的，就是 理财观念会很好的架构起来。 对。 那你觉得奢侈品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说好，我跟我的另一半有未来共同一起积蓄的话，你觉得买奢侈品它是一个必要吗？或者是你觉得，如果对方，如果你交了你的另一半，然后说 他跟你说，哦，我觉得这个品牌太贵了，不行，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也有在赚钱的话， 嗯，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好， 嗯，像看要不要买奢侈品哦，因为我目前我对奢侈品的欲望还不是那么强大，那我觉得跟男友在一起，如果他在有能力负担起这个奢侈品，我觉得不要太贵，太贵的定义好像也每个人 的对啊，太贵的定义有点模糊欸。你的太贵是指一个包上万，还是你觉得 上万好了？假如一个包包两三万，那个就等于已经是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薪水。我觉得那种东西我会斟酌，就算即使他的家庭再富裕，那个也可能也是他爸爸妈妈留下来的钱，也不是他的钱。那我觉得你。假如你们是要走长久的话，你们一开始不要这么奢侈。如果你们一开始生活的费用就这么奢侈，你们未来可能，假如说你们还要论及婚嫁什么的，那些开销你一开始就这么花这么凶，你未来怎么办？ 那假设说你的另一半是个富二代呢，或者是他是一个他自己有在赚钱，然后他的底子很厚，然后你跟他的共同账号里面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他的钱，然后有一小部分是你的钱，但是因为是共同账号，所以你也能用他的钱。那你会用他的钱去买你想要的东西吗？即便他比较贵一点？ 应该不会。 为什么？ 我觉得我是比较务实的人。有女生这样讲的吗？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今天哦这么多钱就可以马上去买一堆奢侈品，我会买对我有用的东西，比如必需品好了，或是。你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而不是一时你买到一时开心的东西。 嗯、 对、 嗯， 就是 好，我个人更偏向享乐主义，可是我不是很支持奢侈品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你最近有在就是在 follow 几个大牌子的他们的。产品的支出的话，你就会知道最近有某些大牌，就是精品牌子，平常都出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他们也出了一些日用品的小玩具，就像麻将跟扑克牌。 对 ，Tiffany 出了扑克牌，跟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牌子，我知道巴黎世家有出一副麻将，然后也有出飞盘的样子。 嗯， 可是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花两三万，我知道的数字是人民币，你需要花两三万人民币去买一个上面印有一个很贵的 logo 的飞盘，跟你去乡下找阿嬷玩的时候，阿嬷跟你说来这个20块的飞盘拿去丢，他们丢起来会有区别吗？ 我觉得一个是当精品，可能是挂在那里，他那么贵的飞盘，我觉得不一定会玩欸。可能拍个照 po 个发个文， 对啊， 然后 就没了， 就是炫耀财啊。 对啊，是炫耀财没错，可是大部分的奢侈品都是炫耀财啊。 嗯， 就是对啊，所以反正另一半限制你不限制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反正你个人是不会买。 我觉得基本上我的钱就是我付，我去花，然后他的钱，就是我们不会去， 互相干涉吗？ 对。但我觉得我的理财概念应该也不至于夸张到他会来干涉我。 哦，对，毕竟是商科的，对不对？ 对， 我们商科的学霸在此， 我没有到 展示一下自己的地位。我超会管钱。好啦， 那你呢？你觉得你平常你会买，会想要买这些奢侈品 吗？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还好欸，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奢侈品的东西都是替换率很高的，就像衣服，就是你这一季觉得它很好看，然后但下一季再穿。也许别人会觉得你过时，然后也许你的审美就已经过掉了那个风潮。 嗯， 对啊，就像什么 就像各种衣服穿搭类的，就是它就是一波又一波，然后我觉得你需要找自己的风格。可是如果你可以买质量很好的，你可以买质量有保证的，我不排斥你花钱买好的质量可以用很久的东西。可是像衣服、鞋子、包包，这些都是你现在觉得不只是负担不起，你现在也许你负担得起，但是 跟你的职位能力阶级没有相当的， 对，他没有。就假设说你今天是买一个很贵的包当一个犒赏，就是你工作了一年，然后你去买一个很贵的包当一个犒赏，然后你喜欢收集，然后这个包很经典，那当然可以，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就是如果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要买一个桃红色的只装得下你自尊的小包包，就是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那种巴掌大的包， 对， 然后 废物包， 天啊，好凶哦，没有，就 是大家不是在这样讲，那个就根本就装不了什么东西，因为小朋友在 对啊， 扮家家酒， 他就是只装得下你的自尊的包包， 对， 然后你跟风去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包包，它既不实用，你过完这个风潮之后就会遗忘它存在，然后你又要花这么多钱，我觉得就不是很妥当。对，可是当然如果你钱多到你没处可花，那当然促进一下经济我当然不反对， 需要促进一下， 对，可是如果另一半限制我买哦，我会更希望他跟我讨论，然后告诉我现在不能买，或者是跟我说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选项或是之类的。可是我本人其实也没有多喜欢买奢侈品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好像口红可能每个品牌都还不错，就是牌子你认识的就几乎都还不错，那种口红其实你有一支到两支就很够了，因为毕竟口红也是三年就会过期的东西， 人也没有那么多嘴巴可以擦那么多色号， 对啊， 除非你今天真的是各种搭配要不同颜色不同色号的口红， 你各种搭配其实你也就是你好，你最初阶就只会分白天跟晚上嘛，所以一支很日常，然后一支颜色比较亮一点，对吧，就这两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牌子，你可以再买一个滋润型的或者是有功能的之类的，可是真的最多只会就是五支就差不多了，就没有需要花这么多钱去买就是很大牌子的口红，这样我觉得啦。 对， 那你觉得假设你想要买一个东西，但是买的东西超出自己能力可以负担的东西，你觉得可以买吗？就像是现在假设说你有一张卡，然后它是一个信用卡，然后 可以永无止境的刷，就是那可以刷到你想要买的那个东西。 对，但是以前这个东西你需要存半年以上才买得起，现在你卡一刷下去就能买了，刷吗？ 哇，看什么东西， 好诱惑，天哪。 如果我觉得奢侈品我应该不会，因为我是那种我会把我想要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非常久的人，然后 真的 我可能会考虑个三四个月我也都还没有买，我就一直在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要特价 天哪，凯西跟我是同一类人耶，天哪 或者就是你会去思考它的必要性到底有没有存在，因为你看久了你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你越看越想要，有些是你越看越觉得好像也不差这个东西。对， 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个会放在购物车里面然后想很久，可是那是因为我以前喜欢的东西都不是我特别需要去存钱去得到的东西，就像是我可能喜欢一组文具，那我这个月发零用钱的时候我现在就可以买了，可是现在就长大视野不一样了就可能会喜欢就是比较没有到奢侈品等级，但可能就是比较贵一点， 就是质量好一点功能好一点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以前还在长大，你用什么就是可能很快会坏掉什么之类，你就不会买太贵的东西，你妈也不会跟你说可以买太贵的东西，好，至少我妈是不会可是就是对啊，你就 我就会买，现在就会比较想要一些我需要去存钱的东西。 或者也可以另外寻方法，可能如果户头没钱了，只能用信用卡，我觉得我会去寻求赚钱的方法。 哦，所以就会这个时候就会去打工了。 但我目前好像也不，因为我没打过工，我是靠那种可能参加什么比赛可以得到什么奖金， 嗯， 就这可能也可以累积你的个人经历什么的。 嗯嗯嗯。 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念商科嘛，我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 经历吗？ 经历，但是它只能让你对于人待人处事有多一点了解， 嗯， 但是它在你未来职场可能又没有那么相干。如果你有特定的领域， 嗯， 就比较。 对，我爸爸在我跟他说我想要打工的时候，爸爸也说你应该要找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嗯， 对。可是，我念政治，我要说什么呢？我能去当什么？那，嗯，我觉得，哦，对，我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 怎么了？ 对不起，我觉得，嗯，就会没有，我自己会没有什么可以跟自己专业相关的打工机会。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我可能还需要累积一点经验。 哦，可是你们系上应该也会很多资源吧？就等到你大三、大四的时候。 对啊，对对对。那你觉得送礼这件事情，跟对方要礼物是可以的吗？你刚刚提的经验，你是说你不喜欢跟别人要礼物，你不喜欢别人跟你要礼物，那你自己呢？你可以接受跟别人要礼物吗？ 我还没有跟人家要礼物过欸。 那如果好，我们假设 我想要什么东西，我会 自己去买吗？ 自己想买就对。 可是你不是说你购物车会放好几个月吗？那假设说他看了你的购物车，然后他就先帮你买了，然后他给你的话， 如果有这样子的男朋友，当然是给他一级棒啊！ 好快就被收买了，天啊！ 他穿衣服， 你怎么了？等等， 开心啊！但是应该是不太会主动去跟他讲，就是，但如果你们真的什么事都可以讲，就说，嗯，我好想要这个，然后没有要他付，可是就是隐隐约约说，可是我好想要这个，就整天拿这个东西在他面前晃，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哦 get 到了。 可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这样不太算是要礼物欸，就是好，如果你暗示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话， 欸， 对，暗示的很明显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夸张。可是，嗯，我觉得，嗯，就是可能跟别人跟他说，哦，最近这个是我想要的，可能不太算是在要礼物吧，就是告诉他一下是你的生活取向， 嗯，就分享你最近在想什么， 对啊， 那也不算是在要。 对啊。那假设说他跟你说，哦，最近我好想要这个，你会主动买给他吗？ 应该也是会想一下，就是当时的经济能力吧。如果是他的生日礼物的话，就是你也是会努力一直想说要给他一个很难忘的回忆，那就可能会努力存钱吧，就是平常节省一些，可能伙食不要吃太好啊，顺便减到肥，然后他生日的时候还要开心，这样也是很不错，可以增加情侣之间的情趣，也是很不错的办法。 我也这么觉得。 啊，那你呢？你会送吗？ 送？ 你有送过吗？ 送对方生日礼物吗？ 对啊， 会啊，会啊。 那你有没有送过你觉得最贵的东西？你目前送过？ 目前送过最贵的东西哦， 嗯， 嗯，没有概念耶，我不太会去互相比较。 还是你觉得就是心意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是心意吧，跟你在那个礼物，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心意，重点是对方要喜欢啊。因为假设说我买了一块很贵的表，但他不缺表，他也不是一个戴手表的人，那就你买的再贵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不喜欢，他也不会用，对啊。可是就是，嗯，假设说他很喜欢种植植物，然后你去买了一个他一直很想找的种子，但他找不到，然后你找到了，然后 你拿给他，对啊，他就哇，多快乐啊！ 对 对 对啊，或者是也许他喜欢打游戏，或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喜欢打游戏、嗯、你给他买一个新的装备或新的皮肤什么之类，他应该也会很快乐， 就是要给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嗯，生日不需要讲求需要吧，生日讲求是想要，我觉得啦、嗯、这是个人观感。 对啦 对啊对啊，就投其所好啊。要礼物吗？嗯，可是说真的，有一些女生真的蛮难送礼物的。 我现在好少在送人家礼物耶、欸、上大学之后我自己啦，就是你会想说诶、欸、到底要送 什么 什么，然后你就会思考很久、 啊、 结果人家生日都已经过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没有想到要送人家什么、 啊、 然后一年就过去了，他生日又到了，你又不知道要送什么。 对，我到现在就已经养成一个哦，这真的很糟糕的习惯，真的大家不要模仿。可是就是我会直接去问那个人说，你最近有想要什么吗？就是你不需要跟我要礼物，我会来跟你要 idea。 我突然觉得要不要直接送红包。 对啊，我也想说 送红包我还可以自己去买。 对啊，送红包他想要什么自己去搞定。 好笑。 对啊，可是我最近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会问你说，除了那种就是每天跟我朝夕相处，然后我真的很熟，然后我也很知道他现在生活上需要什么，或者缺什么，或者是可能会有什么是他喜欢的。 对。 可是不然就是跟我亲一点的朋友都是就是可能生日前两个月吧，我就会传简讯，嘿，你最近喜欢什么，请列一个有十个东西的清单给我，谢谢。 然后他就会列一堆，这个不知道买不买得起，他真的列了一堆很贵的东西，怎么办？ 倒不会啦，大家都大概都会有点顾虑，就是可能从贵到便宜这样。 哦、 嗯，对，我觉得这我跟我朋友之间还蛮酷的默契。其实这也可以学啦，但是真的问的时候不要太直接，如果他只给你一样，就完全没有惊喜感。你让他列个十样到二十样，至少会有点惊喜感。 嗯，哎、欸，像我是现在我不会很特别，因为他是生日礼物我才买，我会平常可能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哦这个好像很适合他，但是不是因为特别他生日，而是你平常看到刚好有那个适合他的东西你就买了。我觉得那种礼物也不会也不错。我会啊，就是比起特定什么节日然后你才要硬 生一个出来， 对，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你会硬找，然后可能找的东西又不是你觉得真的适合他的。 嗯， 就是我觉得礼物这种东西其实平常慢慢看，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他， 说不定你可以平常送他，或者你可以等到 他生日那天你再送他也不错。 我最近是我其实真的很喜欢那种就是日常送礼的浪漫，就是哦我注意到你缺了什么然后突然给你，就是即便他不贵、 嗯、 就是可能就是啊，假设说我的化妆水没有了，然后我跟你或者是我完全没有跟你说，但是你注意到了，然后你就帮我补上，就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很 touch 到，对啊，就是你有在注意，你有在关心，对。那你觉得同居这件事情？ 牵涉到同居，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就是日用品嘛， 对啊， 那你觉得他如果看到你日用品的话，那基本上就会有同居嘛，对不对？那你对大学生同居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目前听到同居的案例其实都是很多大学生同居是没有跟家人说的，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 同居没有跟家人说吗？ 对，就是甚至他们可能在一起也没有跟家人说，就是可能大学很多都有自己的隐私，就是觉得家人可能干涉太多啊什么，所以他们就不敢说。 对啊对啊对啊，那让我岔一个话题，那你觉得跟对方在一起多久就应该要告诉家里，或者是真的有告诉家里的必要吗？ 我自己是觉得应该要告诉家里， 可是你跟家里关系很好，对不对？ 对 对啊。那我有几个朋友是就是他们跟家里的关系就是没有到这么的亲近，然后反倒是他们跟我爸妈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就 会 对，他们会特地跑来跟我爸妈说，哎，我跟你说我交往了干嘛干嘛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很酷。可是就是有时候以爱为名的关心就会有一点就是过于沉重，就是就是你当然你知道爸妈就是审问你的时候或是质问你的时候，他们都是他们的出发点是爱，可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会 让你觉得有压力。 对啊，就是他住哪，他在干嘛，他为什么在这么做，他这个年纪应该在做这件事吗，干嘛干嘛干嘛，就是哦真的我没有想要来接受质问警察伯伯放过我 我觉得我自己的程度应该是我可以接受家人问我他的东西，就是有些事情我觉得家人应该要知道，就是安全起见你也要知道。 那你觉得他应该要知道是什么？ 这个人的背景吧，什么至少要让他们放心。对， 好啊好啊。 那你们之间日常的琐事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私下处理就好，不用可能假如说吵架、你不用每件事都上报给你的家长，这就是你们自己日常要解决，但是他的基本资料家长我觉得还是要知道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以安全为出题、 像安全的事情我前面不是有说我朋友就是有些他是家人没有知道然后他们就同居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 很不安全，是假如哪一天你们分手了然后对方又是个恐怖情人，那样子真的很危险、因为你又不告诉家人。 可我觉得你这个，可是就算你们在一起，他你们在一起然后告知家人并不会改变他是不是恐怖情人这件事啊，他是不是恐怖情人跟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家人不会有任何关系的改变、对吧。 告诉家人可能你找到解决办法的速度可能更快， 等你知道他是恐怖情人的时候再告诉家长好像也来得及啊妈我不知道，我没有遇过， 不知道，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告诉家长有他的 意义 以及可能学生会在乎哦，跟家人讲会不会怎么样被骂要求分手什么，可是这些都是你需要承担的风险，你不告诉他有他的风险，你告诉他也有他的风险，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我觉得可是现在好像比较多人是就是 发现对方是恐怖情人之后反而更不敢跟家里人说。我觉得啦，因为可能也不至于到逃避问题，可是就是 想要自己解决。 对，你跟家人说了之后他们要怎么做，你一个正在步入社会的大人正在想办法处理自己的问题，你都想不到解决方法，他怎么可能会想得到。至少我有一些朋友是这样想法，因为可能父母是老一派的，就是对啊，那他们以前的那个方法就是就只会有磨合期不会有分手期啊，对啊，那到他们这里到我们这里就会有恐怖情人的时候，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或是怎么去面对，然后可能处理方式也不见得相同。 对 啊，那 困难的地方。 对啊，那你觉得在一起多久你会跟他跟父母说跟家里说，还是你觉得一在一起就可以说了？ 我想想哦，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了。 好啊好啊，我刚问了你什么？ 你问我多久你才会 多久吗？ 多久你才会？ 我觉得要至少三个月，因为大家公认热恋期是三个月，然后如果三个月过后你们还没有没有因为种种因素分手，或者是没有因为种种因素就受不了对方或者是干嘛干嘛，我觉得其实就差不多可以讲。当然如果你们的恋情没有理想中的稳定的话也可以多等一下。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是等到了半年我才跟我父母说。 那时候是多大？ 那时候好像国三吧，国三 主动说。你父母同意你们在一起吗？ 同意啊同意啊，我父母觉得不要等长大才去谈恋爱，因为第一次谈恋爱就成功几率非常非常非常小。如果你 没有什么失败经验的话，可能会等你越长大，打击会越大。 对，就是可能会害怕谈恋爱，就是会觉得哦，我只剩下这几年，才只剩几年， 你就要定下来要结婚了，或者要生小孩了。 对，那假如你刚好就遇到这个人，你就会觉得我要很努力的跟他终身生活的心态去面对。 对对，而且这样其实就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压力。对， 默契。 对，哎，我有默契了。而且毕竟，因为我刚前面就有说过我是浪漫派嘛，然后，其实我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来自于我爸妈，因为他们也是就是很大程度的浪漫派， 嗯，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就是等你长大了，当你快要就接近结婚年适婚年龄的时候，你应该是就会开始接近于比较理性的去选择你的伴侣。 对， 到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变成伙伴，但当你还小的时候，你还可以就是因为他很帅，因为他给了我别人没有办法给我的感受，对，就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去做这个就是喜欢他或是追他的决定， 就是你不会像长大以后你还要去考虑很多可能他的 对 各种啊家世啊他的能力啊他的未来， 对，你长大之后才会有这种就是我要选长得帅但是没钱，还是长得丑但是很有钱，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但你小的时候只会有他喜欢我还是他不喜欢我。 对 对啊， 需要去抉择。 对啊，那对，我觉得三个月过后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告诉爸妈。如果我觉得半年之后再告诉爸妈是最妥当的，就是因为毕竟你也大学了。其实，我不是，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件超酷的事哦，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只有在亚洲，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就是其他国家的平台或是干嘛的，我不知道这是只有在亚洲还是。全世界通病，但就是小时候大家都跟你说哦，不可以谈恋爱，国中是不可以谈恋爱，高中不可以谈恋爱，对，大学 还是不行， 大学还是不可以。你现在谈恋爱为什么呢？你在四年之后就要分道扬镳啦，或是要去各地奔波啦，或是要出国交换干嘛干嘛的。然后当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跟你说你现在经济太不稳定了。你现在还不要谈恋爱，对，你现在去约一次会要吃一个月泡面，你何必？对自己好一点，现在还不要谈恋爱。然后你工作个几年，对，你工作几年之后就，突然之间就不会谈恋爱嘞、欸。你就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的事，突然间大家都跟你说，好了，要结婚了，等一下下， 怎么直接跳到结婚啊？谈恋爱这件事呢？对啊， 谈恋爱呢？浪漫呢？迪士尼给我们这么多的浪漫，这么多的童话，是为了让我们在适婚年龄的时候说，好，算了，这样真的好吗？ 梦想破灭。 对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样不太妙，因为，我爸小时候就是很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好的时机的话，所有时机都是好的时机， 就是看你怎么去抓。 就是没有啊，如果国高中的时候大家会跟你说不要谈恋爱，有一部分是为了个人安全，就是可能女生保护自己，或者是男生不要惹麻烦这种，比较具体也比较生理的因素。可是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你影响到课业。 对， 可是你想一件事哦， 有些学霸也会谈恋爱。 对啊，你以为学霸当上学霸是因为他不谈恋爱吗？最好是啦，人家谈了恋爱还是当学霸。好羡慕哦，天啊，我在旁边抹一把心酸泪。 人生胜利组啊。 对啊，那你如果书没办法读了，那你至少经历要比人家丰富吧。你 恋爱经历丰富吗？ 對啊，你至少恋爱学分修满吗？对啊，那好吧，但这仅仅是个人观点。那你呢？ 我们刚刚的问题是， 那你觉得多久可以告诉父母？ 我发现那个我爸跟我妈的想法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真的 哦？对，因为像我之前问我妈妈，然后她是说你要先带回来给我们看过才可以交往的意思，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个男生的各种背景，要先大概评估过后才可以放心让你们去交往。然后 我 这位妈妈很负责任我先帮女儿筛选 对，还要先看过才可以定下来。 嗯， 然后我爸爸是之前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说那就是你们交往之后你一定要先带回来给我看。但这个差别就是妈妈说你要交往前，就是交往前一定要先让我们知道是谁。 嗯， 那爸爸是你交往后再让我们知道是谁。 哦，一个是让你决定，一个是他们帮你决定。 也不算帮我决定， 对， 就 是帮你筛选啊，就是让他们知道一下这个 OK 或是这个不 OK， 然后你爸爸比较偏向让你自己下这个判断。 是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 各有他们的 顾虑。对， 没有说不好。 嗯， 谁对谁错没有，就是都对都要参考一下，毕竟嗯，长辈的话， 嗯， 有他们的道理。 对啊对啊，我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几乎都会带回家。 嗯 嗯，因为我觉得我跟家里很亲近，然后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就是我希望我所选的人是可以跟嗯我的家里也可以好好的相处。嗯， 相处很重要，毕竟以后你要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 对啊， 就是再会变成家人。 对啊， 家人才是大家族跟家族。 可是我觉得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相处的话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欸，因为毕竟我不会在家里过一辈子。 嗯， 可是如果我选择伴侣的话 他可能会跟我过一辈子。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处不来也没关系，但是至少就是让我的父母或是让我的伴侣认识我长大的环境这样。嗯， 我是跟你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多少我还是会参考我父母的，但是我喜欢的人我还是就是我都会参考。 嗯， 就是我觉得我假如我的另一半真的很好， 我父母一定也不会觉得他不好这样子。 嗯， 一定也是会很认同我自己找的男生是不错的。 嗯，那既然说到这里，我们看看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对。 哦，这美好，对啊，这美好的一幕居然要结束了，太难过了。 好啦，那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下，那 个？嗯，我们现在呢，跟上一季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这一季的主题都是在讲恋爱。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嗯，我们的频道，然后可以常常上来听，然后如果忘记的呢也可以去上一季听一下。那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希望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会准时上播， 那你们要记得来看哦 对啊，要记得准时收听哦。 Daisy 跟 Cassie 都会在这里等着你们。 对，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都在。那嗯，现在就是我们的下台一鞠躬啦，谢谢你们这么用心而且这么有耐心的聆听我们讲完。 就讲到这里啦。 对啊， 大家 晚安。